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萧煌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香港女子潘小颖在台命案凶嫌陈同佳今天在香港窃盗洗钱罪刑满出狱，陆委会透过既有管道致函致电港府监警单位，打算派人前往香港押解陈同佳来台受审，但是港府拒绝。刑事局两岸科也发函香港警务处，表达台湾要派检警人员前往香港模拟各种交接陈同佳的状况。外传士林地检署检察官已经率刑事局3名警官前往香港待命，不过刑事局相当低调，今天只说相关人员待命中，不证实有没有警官前往香港。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今天指出，任何海外人员到港执法不存在可能性。据他所知，台方目前没有执法人员在港，如果有就得查清楚这些人是以何种身份进到香港。李家超强调，陈同佳刑满获释就是自由人，特区政府无权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陈同佳想选择自行到台湾自首，希望台方可以履行公义及司法责任，还死者及家属一个公道，不要再把责任推卸给特区政府。如果这次不能伸张公义，台湾政府要负全部责任。时代力量找上台北市督发局前任局长林周明出任不分区立委。台北市长柯文哲指出，时代力量与林周明结盟也没什么奇怪。时代力量需要争取最大存活空间，每个政党都会按照他的最大利益争取人选，这蛮正常的。至于实力，以柯攻柯，甚至吸取白色票源，柯文哲说他也不觉得意外，但实力最大的问题还是要不要当小绿。这在实力内部争议很大，所以林长佐、洪慈庸跑掉，陈宇凡也退党。柯文哲指出，他一开始就提醒过林长佐不要变成小绿，虽然他们很挣扎、很努力脱离小绿，显然到现在也不是非常成功，所以台湾民众党决定战略的时候就确认了，不要在统独蓝绿的那条轴线上去跟人家竞争，不要进入敌方预设的战场。英国经典战机银翼喷火式战机8月5号从英国起飞，要以4个月时间飞行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今天上午从冲绳起飞，中午12点30分飞抵台中机场。飞机随后滑行到过夜停机坪加油，预计明天上午飞往香港。2名飞行员也入境台中市区的旅馆住宿。银翼喷火式战机接龄超过80年，二次大战期间，喷火式战机在没有雷达设备的情况下固守英国制空权，遏止德军入侵，还有英国救星的称号。战机原定9月27号抵达台湾，降落台北松山机场，但是天候的问题不断更改起飞时间，最后延到今天改降落台中国际机场。一早就有许多军事航空迷在机场附近卡位拍摄战机降落画面。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收黑，收盘下跌31点，来到11239点，成交金额139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85点，2263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8点，208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294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2点，95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3点，2657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8点，3142点。

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来，也要让后来人是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为谁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大家都自由了，在午后的2:12，哥哥妹妹有一丝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欢迎来到今天的2小时的节目，今天第一个小时一样欢迎你上班族543一下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周三，今天来到星期三，是我们的周三告解室。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的广播女神呢，一样星期三的时候常常她都是必须要去录她的带状电视节目，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季了，娱乐乡民。哎，主持人没变，节目换了一个名字，但新名字我还没记起来。昨天的晚上你有跟他们一起 Y'all.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erly 五四三。 02-2363-9955，这是飞碟电台的 call in 专线，欢迎你打电话进来，今天聊聊天。

拖着我的漂忽不定。我夜夜想你伤好深，别人早就要放弃，为何你还是会给我宽容？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自我的漩涡交汇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Yeah, 现在我也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 最近你有发现或是发生或是察觉到什么很美丽的事情吗？时间来到了2:3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聊聊天。 Hello， 你好。 嗨，马克，你好。 Hi, 你是谁？ 我是 Ivy。 嗨 Ivy， 我就是之前找你写业配那个 Ivy。 谁啊什么业配啊？ 饮料店啊。 哦，那你现在还在那个饮料店吗？ 没有了。 哦，那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行销公司。 哦，也就是意思我未来有更多业配机会吗？ 可以啊，有，一定会找你。 好的 ，Ivy， 今天打电话进来是想要跟大家说什么？ 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 问我啊？好。 对，就是如果。你会觉得如果我的父母跟我男朋友的父母已经好到会自己私下约出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觉得不是很正常，但是这在理想当中我觉得这是很美妙的一件事啊。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 你说还没有结婚然后两家就亲成这个样子？ 对，然后距离太近可能就有摩擦。 哦，所以已经出现摩擦了吗？ 还没有，但是这是我担心的。 哦，不用担心那么多啦，你出现了在烦恼吗？你 现 在担心也没用啊。 那如果他们吵架了，那我跟我男朋友怎么办？不是很尴尬？ 不，你不用想那么多，这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不用先烦恼在那边等着。就是他们现在相处和乐融融，那就这样，很棒。 了解， 嗯， 好的， 好， 感谢你， 不要那个杞人忧天啦。 我也这么觉得。 好的，再会了，艾迪。 嗯，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歌曲呢来自于 Katy Perry 最新的单曲，这首歌叫做 Harley's in Hawaii， 在夏威夷的哈雷机车。 就现在想想，就是你是跟情侣，就他们还没有结为亲家，可是呢，就是爸爸妈妈已经结为好朋友。在上面还有人说，哦，四个人刚好就可以，他们可能有的人是有共同兴趣可以聚在一起，比如说，哦，可以一起去爬山啊，一起去泡汤啊，或是四个人一起，大家会想要什么？桌上游泳刚好哦，以后呢就你知道也再也不用再去什么什么三缺一干嘛的，就四个人刚刚好。And oh, was she so brave though? Just like a tornado, she's taking us by storm. You can't stop the girl from going. You can't stop the world from knowing.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Oh, you can't stop the girl from going. You can't stop the world.They're trying to take our voices. They're trying to make our choices. So we scream loud, loud, loud. And oh, I know you feel the lightning. And it's so exciting. So here we go. You can't stop the thrill from going. You can't stop the world from knowing.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上个礼拜五在诚实电影预告院的时候呢，有讲到这部电影就是《黑魔女》的续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B.B. Rexha， 这首歌叫做《You Can't Stop the Girl》，你没有办法停止那个女孩，那个女孩，那个公主，她要结婚就是要结婚，不要阻拦她，不要阻扰她。就像我也没有办法阻拦各位脑中的负面思考的方式，听到了什么？我的爸妈跟我男朋友的爸妈，他们竟然私自变成好朋友，然后开始想一些，怎么办啊？未来他们太好了，或是未来他们出现了摩擦，或是未来我们分手怎么办？就是我也没有办法阻拦这些你们要往死里想的这些想法，可是真的是不需要过度焦虑，就是你知道，人活得越焦虑，越有可能被。人活得越焦虑，越有可能被焦虑怎么讲抓住你。这很多恐怖电影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那一些怪物，它不是真的怪物，那些怪物真正最强的怪物，是由你内心生出来的恐惧的怪物，由你内心生出来的焦虑的怪物。那现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是因为知道这个时代的人焦虑，因为知道这个时代的人恐惧，因为知道这个时代的人恐慌，所以他可以讲一些很攫取目光、耳光、眼球的话，然后可以造成他的声势，然后他可以得到政治利益或是经济利益。所以不要让自己的负面思考跟焦虑就是被利用了呀。都是因为太想靠近你，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无处可躲，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走散。 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你好， 阿克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台南的阿正， 阿正你好。 对，那个刚才听到前一个call in的朋友有讲到这个部分，其实在我这边就是已经维持了十几年了。 你说你这边是什么？你跟你 的我的父母跟女方的跟老婆的父母。 哦，所以你们已经结为亲家了。 就十几年啊，就爸爸妈妈跟他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好处，也有一个坏处。 哦，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永远都不会说对女方的爸爸妈妈有一些，比如说很多事情要透过老婆去跟他们讲，因为有些东西女婿可能比较不方便说。 好好好， 对对对，可是变得很亲的时候，甚至说爸爸妈妈这边也会到 哦，你的爸妈会帮儿子讲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彼此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不是永远都是女方的爸爸妈妈去搓汤圆，或者是男方爸爸彼此在搓汤圆，不是，是好像会变成说 有四个人来管你们， 对，有时候训话四个人一起来训话，因为其实像我本身我自己哦，我是一个看到我爸爸眼神呢，吓到会冒冷汗的那一种。 哦，就严父。 对对对，不过我爸爸，因为我有时候我吼，我就是欺负，也不是说欺负老婆，就是逗弄他的时候，他不爽的时候，他会去跟我父亲讲，那我就会被修理。我不晓得你懂不懂的意思，就变成说。 我知道，但就是，你的爸爸是一个这么严肃的人，但是他跟他的同辈们交朋友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 对, 對， 哇，好奇妙哦！ 那甚至说，其实就不再是所谓的说怕会有，会想到说，把最，应该是说男，比如说彼此的最隐私的部分。然后被男方或女方发现，可是自己的爸爸妈妈跟对方的爸爸妈妈会把以前小时候的孩子怎么样到成长的这个阶段，哪些不足的，哪些怎样的，会讲给 对方听， 公婆对对听，那听了之后，你可以包容，你可以释怀，甚至说你已经有，好像是预先被打了预防针一样，那等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怎么样去解决，而不是靠到时候变得是用吵架或什么之类的。就像刚刚有讲的，网络上的朋友有讲说，就是父母所有那个我的父母跟他的父母每年过逢年过节就是一定打牌。现在就变成这样子。虽然我的爸爸妈妈在台北，他的爸爸妈妈在南部，可是他们时常都会不是往北跑，就是往南跑。也会一起出去玩。 这样听起来，目前到这边都是好的地方啊。那坏的地方是什么呢？ 坏的，其实如果硬要说坏的话，也没有说坏到哪去。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夫妻之间有一些争吵的时候，那就会去，就等于说他代替我的父亲训诫我，或者是我的父亲代替他父亲训诫他，其实就是这样子。对， 好， 对。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因为夫妻甚至结婚就是两个家庭嘛，两个家族的组合啊。 好， 不会因为自己过度担心，然后甚至说让自己的婚姻或者是说未来的日子走不下去，是不会。 对，了解。这听起来大部分都是好的事情啊，听起来就是， 因为都是好的， 就等于是你们两个人情侣之间或是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反而有爸爸妈妈来， 爸爸妈妈来做一下汤圆或什么之类，反倒虽然夫妻之间有争吵，就变成说有长辈来去引导你，这样会不会来得更好？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OK， 恭喜你，我必须要说恭喜你，真的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阿正，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其实我要跟马哥说，其实我跟我太太并不是所谓的怎么在路边什么遇到，或者是朋友介绍，不是，我们真的是网友认识的。 啊哈， 对，我们是网友认识的。 那你们网友那时候交往多久？ 交往 或是认识多久，然后才第一次见面？ 认识半年， 半年第一次见面，然后见面多久决定要交往？ 也是在半年的时间。 所以一年决定交往，那多久交往多久结婚？ 我们全部在这一年这之间就全部都谈妥了。我们真的是认识，对。然后我那时候每个礼拜都是往南部跑。往南部跑。 对，刚刚那个时间轴我有点搞不清楚。你说网路上聊半年，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交往半年， 应该是说我们是直接就半，我们就半年就认，就是这半年从认识到见面这样半年。 那对呀，那对，还是你们在网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是网公网婆？ 没有 哦，没有 没 有没 有没有，我们不会有这种的，我们就是聊得来，有默契，然后很多东西是很雷同的。 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交往， 就说定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再下来南部。 然后之后就是交往半年结婚这样子，所以这一年是你们的认识到交往到结婚。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女婿应该是说男生哈，比较我们男生女婿比较容易对所谓的对婆婆不是对丈母娘下手，是因为丈母娘有些的部分是跟老婆很雷同，个性也好什么的，所以就很容易抓住他。对，就像我的丈母娘，她喜欢吃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喜欢聊一些事情。做女婿的，就是像我，可能就是比较会想，然后比较幽默。可能我是生意人的孩子啦，所以就 生意人的孩子，所以口舌什么口才辩捷，很会讲话。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就是变得就是会看脸，会看脸色，也会听话，也会讲，顺着毛梳。其实说真的啦，就是夫妻也好，或对彼此的家长也好，其实我还是觉得顺着毛梳就对了。 好的， 不要讲话。 好的，谢谢阿珍的分享。 不会， 拜拜。 Now my friends don't ask about you, 'cause they think I'm fine without you. I say it's all good, but it's never true. You and me, what are we if we're not together? We could be nothing 'cause nothing lasts forever. If you saw me on the train, would you look the other way like strangers do?Me on the street, would you look down at your feet and move on through like strangers do? 02-3-6-3-9-9-5-5 2:48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你好，你是谁呀？ 我是屏东的小农。 嗨，小农。 那个我今天想要讲的是齁，最近屏东的那个社团里面一直在流传的有一个 强暴犯，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因为一个人在务农，所以齁我现在是绕着圈在讲电话。因为我们就是在他出没的那个 附近。 对 哦， 所以我想就是，可是我觉得怎么为什么那个新闻好像没有很重视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所有的那个网络社团全部都在流传说，哦，大家要小心什么之类的。 连我都知道，你就知道我流传多广。 没有，可是我看那个，我听那个新闻，像你们新闻什么， 全部都没有报， 对，都没有讲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哇，那真的很，因为社团，因为就是那个网络社群里面讲的，很像真的非常的可怕，因为他好像有杀人的 前科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杀人前科，所以我就是要提醒大家小心。 好， 就住在屏东县附近的那个的务农的也好，或者是单身的那个，听说是有那个什么，他会跟踪那种小女生。 嘿， 所以请大家小心一点，这样。 谢谢你。 好，谢谢。 拜拜。不管在哪里都小心。 劲歌金曲。 眼前利益狂的模糊你的自尊，他低下了。 最寂寞的时代，让吴克群听你说。 憋屈在心里的，明明没有人在意，自己却感动哭了，孤孤单单的走，想走却也想留，孤独掐住喉咙，寂寞封住出口，想牵住谁的手，不一夜的寂寞，留得怕我去走，找个影子陪我，你说我听着呢，我在这，不让你一个，不让你孤身，你说我听着呢，我在这最孤单的时刻，不让你一个人。 从孤寂社会的独特议题开始，展开一连串社会思索过程，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同名单曲《你说我听着呢》，在都市的边缘，听见你的声音。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台南发现日本宫城县工艺之美，木芥子、玉虫图、白石灰之等传统工艺品首次来台展出，12月22号前，欢迎到台南总爷艺文中心参观和风文化季。本活动由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承办。 哇哇，知多少？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小叮当奶奶 一整天上课脚好酸， 跑不动了啦。 有气垫的袜子来了，穿上德展棉业 EasyFit 气垫袜，就像踩一块软垫一样舒服， 这样我们才能快乐上学，平安回家。 脚臭就穿 EasyFit 除臭袜。 进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我是吴清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就爱点你 时间来到2:5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欧马克。平常呢要找我的话呢，除了在这个一到五的下午2点到4点可以听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之外呢，也可以利用网络可以找到我，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可以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都欢迎帮我按个赞，加上小铃铛抢先看。另外呢，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G， 追踪我的 IG， 我的 IG 是 MARC 底线。ORANGE Mark Orange MARC 底线 ORANGE。 现在在 APP 上面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在找说，哦，那刚刚这个屏东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然后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啊，然后他的实际上的资料是怎么样啊。好，不管怎么样啦，就是网络上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讯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查证的话呢，其实还是把持住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你平常每天生活都是要小心谨慎，其他多余的就是一样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不要太过度焦虑，就是你今天在社群看到一张照片说，哦，什么说他是一个怎样怎样怎样会抢劫啊，会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你就突然就是有点心惊胆战说怎么办怎么办呢，他就在我附近啊，好恐怖好恐怖， 但如果你平常就是你知道，就是提高警觉，不要因为外在这些新闻而感到焦虑、不安、彷徨、紧张。这首歌曲来自周思杰《傻傻的花》。在下个小时呢，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的时间，告解室要开放了。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想要好好的来道个歉、告个解呢？ 不小心跌倒，没有人回来，学会自己勇敢站起来，拍拍了声音，说声没关系。你要好好的，好好爱自己。阳光总是暖暖的，风儿总是自由的，水呀慢慢流成河，山谷开满小百合，傻傻的花。傻傻的看蝴蝶儿飞来，都围绕着它，绿绿的叶子手张开，大方的分享快乐爱。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总有个地方叫重来，只要精彩 是杨锦华，我在华悦城，到落雨松庭园享受芬多精，为温水泳池会所游出更美的你。在华悦城懂得爱自己，你就是生活的女王。 首付29万买2至3房，捷运 A7 站唯一真爱，新复发华悦城，03-397-8877。 在吉隆坡当城市王美，在马六甲游古城当文青，在美人鱼岛当一日岛主，畅游马来西亚首选爱马仕旅游联盟，由国内9家优质旅行社组成，感受亚洲缤纷之最，快上网搜寻爱马仕。 My name is Zoe.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谁在 气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立法院司法法制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会议初审通过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为了配合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军人为抚育满三岁前子女得申请育婴留职停薪资格者，由原来必须任职满一年调降为六个月，必要时得延长一年。此外，和收养儿童必须先行生活者，在共同生活期间也能申请请留职停薪。此外，草案另外增订军官士官受降阶惩罚者官阶俸级的换续方式，受降阶惩罚者俸级依原任官阶换续次一官阶相当俸级，次一官阶如果没有相当俸级者，换续这个官阶最高俸级。蔡英文总统今天到金门出席古宁头战役70周年纪念活动，他在晴天厅致辞时说，古宁头战役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靠妥协。蔡总统指出，回顾古宁头，因为国军官兵和金门民众的团结及浴血奋战，赢得这场关键战役，让来犯共军看到台湾决心。古宁头战役提醒我们，和平从来都不是靠着妥协退让，更不是卑躬屈膝，而是靠着最坚强的国防跟意志，让世界上知道台湾守护主权的决心。美国驻乌克兰最高外交官泰勒今天作证时说，经由非正式管道告知，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扣住军援乌克兰的$3.91亿，直到乌克兰愿意公开宣布有利于川普连任的几项调查，包括调查前任副总统拜登，如果属实，恐怕让川普离弹劾更进一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取得的开场陈述文本，泰勒证明了吹哨者的指控，证词也说明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一对一会谈内容。泰勒还说，他备受来自不寻常的非正式管道压力，包括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此外，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告诉他，所有一切都取决于乌克兰要不要公开宣布调查，不过桑德兰否认。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好几次公开批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假新闻，建议白宫退订这两家报纸。如今愿望实现，白宫发言人今天证实，白宫不会续订《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川普2016年入主白宫之后，经常公开谴责这两家媒体刊载不实新闻报道，而且报道现任政府失衡、不公平。周一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又再一次批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在制造假新闻，不懂为什么普利兹奖要颁给这些人。他根本不想在白宫看到这两份报纸。白宫发言人今天声明，白宫没有打算再续订上述两家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回应都是不予置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预告拆除境内南北韩关系象征观光度假设施金刚山。金刚山是由南韩建设的观光度假设施，北韩官方中央通信社今天报道，金正恩视察金刚山之后认为，将金刚山视为南北韩关系象征观念错误。金刚山是北韩领土，当地观光业不该由南韩掌控，北韩必须与南韩协议拆除金刚山，再以北韩方式重建一个现代化设施。金正恩还宣称，金刚山重建为世界级的观光胜地后，要是来自南方的同胞想要造访，北韩永远欢迎。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76点，来到2262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208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5点，293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0点，95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3点，26532点。

你的工作需要认真吗？ 应该要吧。 哦，应该要。那你没有认真上班都在干嘛呢？ 我的工作是研究助理啊，就是那种待的时间是做像硕班生一样的事情，但是不用赶毕业那种。 哦， 嗯，然后 那你都在干嘛？你没有在上班，你都在干嘛？ 我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多到9点之间打卡，然后可是我每天都睡到8点半，然后点电脑的远端，然后到实验室来打卡。哇！ 所以其实基本上有电脑远端嘛，那就没问题啊。 然后我就睡到10点多才出门。 然后呢？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太晚了，就可以刚好买着午餐，开开心心的放去实验室。 嗯哼， 然后在实验室，因为老师平常没有课，就不太会来。 嗯嗯， 所以我就在里面打咯， 玩手游啊？ 不是手游啦， 哦，是电脑的。 对， 嗯，现在英雄联盟还很多人在玩吗？ 有啊有啊，而且我还，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帮我加分，因为我边打咯边宣传庆典交。 哎呦哎呦，所以你觉得？不算有浪费时间，对不对？那么以上班族的眼光来说，你还是浪费时间，你只是在做其他的事情。 对，我边打咯边跟大家说，请问你们有听过马克信箱吗？ 哇！现在玩，我以为现在大家都已经移到传说对决上面了，还有很多人在玩英雄联盟哦。 有啊。 是哦。那一次配对大概要等多久就可以配到一场？平常日的时候， 2-3分钟吧。 是哦，还有这么多人在玩， 要不要回来玩啊？ 那你现在的等级在哪里？ 银三 哦，银三是不是蛮逊的？你自己老实讲。 对，没错。而且，可是我最近好不容易从铜牌爬上来。 好的，好的，好的。所以都在打咯，没有在上 班。自从我听了马克新疆之后，我就从铜牌爬到银牌了。 哇，好棒哟！你说实在的，就是你的这个告解，你没有好好上班，你是不是在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 好像是，又好像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老师的，比如说国科会计划那些，那不是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吗？ 对， 对吧？ 可是实验结果有出来就好啦。 哦，好的，谢谢你的告解。 谢谢， 拜拜， 拜拜。I know you know we know you went down for forever and it's fine. I know you know we know we weren't meant for each other and it's fine.But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d come over, right? You'd come over and you'd stay the night. Would you love me for the hell of it? All our fears would be irrelevant.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d come over, right? The sky would be falling while I hold you tight. No, there wouldn't be a reason why we would even have to say goodbye. If the world was endingCome over, right? You come over, you come over, you come over, right?时间来到了3:1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星期三的下午3点钟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式的时间。什么事情需要告解呢？任何事情你觉得需要告解的就可以来告解。嗯，可能小到比如说像刚刚觉得上班没有认真，某件事情没有做好，什么事情一直拖延，你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或者是埋藏在你生命当中一个真的很大的秘密，从来没有跟人家说过，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因为在广播里面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02-2363-9955 02-2363-9955 thinking about the last time, and now something more to fill me up. But I wait. Ooh, it's such a fine line, it's a fine line. She said, come right away, I'm wide awake. Got me speeding in my car with my Marlboro beams on, yeah. Oh, well, okay, I'm on my way. I'ma pull up in my car with my Marlboro beams on, yeah. She said, come yeah. Right away.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avin Howley， 这首歌叫做 Low Beams， 我自己的告解。这好像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没有时间感的人，就很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所以常常就是约会或是干嘛做什么事情常常会迟到这样子。然后呢又因为有拖延症，所以有些事情会，就算我用清单了，我用清单帮助我写下来，可是我还是会一直拖一直拖，然后我就会变成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没有做到，然后隔天换一张纸，我就再把昨天的清单填到今天来，这样日复一日。所以我在今天终于处理掉了几件事情，但是这个处理掉几件事情呢也付出一点代价，因为就还是不够早出门，有点太晚出门。太晚出门以后呢就对，就有严重迟到。而且严重迟到就算了哦，我迟到之后呢又在捷运上面滑手机，在就是处理其他的信件跟公事，然后一边在打信的时候打打打打打打，就发现古亭站到了，门关起来了，然后我就坐过站了。那如果你是台北人的话，你有坐那个新芦线的话，你会知道就是古亭站，就橘色这条线呢有几站特别特别的长，东门到古亭很长，古亭到顶溪也很长，也就是我过站然后没有办法下车，然后去对面，哦，还好没有等很久，我就直接上车再坐回来，迟上加迟的迟到，这是我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过错。0223639955，你有罪吗？ Hello 马克，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曾经中过同一发票，没有跟老婆说。 中多少钱？听听看。 我中八个数字都中。 八个数字？哦。哇！你先关一下收音机哦，谢谢。那这 OK 好，这20万，然后你有去领了，然后反正就变成你的私房钱这样子。 没错，领不到20万。 哦，要被扣多少税？你最后实领多少？ 15万，不到16万。哇！ 那这15万你拿去做什么了呢？ 就变成一笔随时可以用的私房钱。 哦，所以你有账户是老婆不知道的，然后其他有账户是老婆知道的，是不是？ 原则上我们的账户是各自使用，但是我的钱有多少他都知道。对，不会去看，特别去看我的簿子。 那你那15万藏在哪里？ 就放在账户里啊。 所以他就知道你有这笔钱啊。 他看不出来我有多了这笔钱 啊。OK， 所以你这笔钱领了以后，你也没有去花掉它或干嘛，反正你就是把它算是存起来， 就算是多了一笔钱，心里很爽，然后讲不出口，爽了快三年了。 爽了快三年了。这个效用感很高哎。 很高。 对啊。 高。 真的是你想到这个秘密，然后你又没有背叛老婆，没有出轨，没有干嘛，可是你看到他你就会心里漾起一种舒服的微笑。就是我有15万我没告诉你，这是秘密。 所以我现在捂着嘴巴讲话。没有人可以听出我是谁。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好像有点听出来你是谁了。好，不能戳破，不能戳破，不能戳破。 好，很好， 再见， 拜拜。 如果今天也真的中了大奖，我觉得发票可以对到八个号码，真的，我觉得是大奖。因为你看，每两个月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兑奖嘛，我们兑奖大部分从后三码开始兑，因为有三码的话就是有200块，往后再兑，再兑，再兑，然后你兑到八的时候，那真的是心脏，我从来没有兑过这么多号码，我好像最多就四个而已，我好像连4000块都没有兑中过，哎。或是你今天买了彩票，然后也是一个奖一个奖，这样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哦，都中都中都中都中，你会告诉你的枕边人吗？你会告诉你的，你会告诉你的父母吗？你会告诉你的朋友吗？还是说你会告诉谁呢？你可以在星期三的下午3:22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告诉我。告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让大家分享你的快乐与开心。02-23-63-9955，02-23-63-9955，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吴 啊， 你的脚是怎样？ 哎呦，顶礼拜发生车祸啦。也唔过吼，甲弄着我诶人，超损害赔偿诶金额拢超袂好势，足烦诶呢。 诶，你会当去乡镇市区公所诶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啊？ 啊， 透过调解委员诶协调，会当帮助恁解决问题，达成和解，而且无需要任何诶申请费用哦。 诶，听起来比去法院拍官司更加方便，阁算会好呢。 系啊， 我即卖就去申请调解。 乡镇调解用了好，省钱省力无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好，我是李涛。每个孩子都应该要有机会找到一片属于他们的天空，但是台湾每年至少有20多万个偏乡孩子世袭贫穷，难以翻身。感谢您的关怀跟许多热血老师的奉献，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展现才华。请跟我们一起宝贝我们的希望，台湾的未来。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捐款服务专线02-23583555，02-23583555。 你长成了你梦想中的样子吗？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张震岳跨刀创作，陆嘉欣最新推荐《落落大方》，种子音乐。 大家好，我是张曼娟。透过聆听诗词歌赋中的智慧哲理，让你我理解人生。张曼娟读诗小学堂更能提升孩子们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 张曼娟老师读诗小学堂，2019全新制作，50首唐诗6CD 有声书499元，请上好物市集选购，或搜寻滋滋线上听，上网学习。 我是林宥嘉。 空中的梦想家，9.5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9.5 UFO。 像沉默中你狼狈的解释更让我心痛，我可以假装都不懂，却不能装作无动于衷。听着我的疑惑，你言不由衷，谁又能体贴我愿望的痛。爱可以无私与包容，却不能释然。 敞开心胸，我的心被敞开一块黑 时间来到了3:30，3:30，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最近反省一下，你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的呢？来告解一下吧，反省一下，让自己变得更好吧。或者是你有一个人生的秘密啊，一直没有讲出来的，来告解吧。0223639955，0223639955。对了，当然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如果你也想要在 APP 上面告解的话，也是欢迎的。像刚刚呢，不是有问到说，如果你中了钱的话，你会讲出来吗？就有听众在 APP 上面说，我中钱的话，我一定会在 APP 上面跟大家说，真的好有分享精神哦。但是在 APP 上面告解的其中一个坏处就是，就大家可以看到你的 Facebook 名字啦，虽然不一定可以 连去找到你，但你知道就是还是觉得有某部分被知道了。 His feet were ringing a bell. the softest of feathers. It is not written in stone like the walls of a chapel, and soon it is gone like the soft winter's apple. 02-2363-9955，时间来到3:33。你好， 阿哥你好，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我前阵子跟我朋友出去，在路上捡到钱。 哦，又是钱，又是钱。 对，因为刚听到刚刚那个人分享他自己在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把钱给花掉了。 你捡到了多少钱？ 我们两个捡到了6000块。哈！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怎么搞错？ 六 千？真的？因为对我们是骑车在路上，然后我们边骑边聊天，所以骑得很慢。哈，然后我就看到前面地上有蓝蓝的东西在飞，我想说那什么东西？然后我确定是钱之后，我就跟我朋友两个人马上把车停下来，然后就在路边把钱捡起来。 那是一张吗？ 对，就一张，然后它是6000，然后分散在地上这样。 哇！ 对，然后因为捡起来之后，两个就很兴奋，然后想说这个送去警察局也没有，因为也没有证件，也不知道是谁的。然后我们两个在路边思考了一下之后，就决定把它 划掉， 按砍下来。对。 那你们晚上做梦有梦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吗？ 哦，没有没有，我一开始也很担心，但是没有。 所以，那你们花去干嘛了？ 我们把其中一部分拿去捐掉，然后剩下的就当天拿去玩乐花掉了。 玩乐玩了些什么嘛？捐掉你捐去了哪里？ 哦，我们就去那个 iPhone 按那个，就是捐给那种社团法人的那一种， 哈哈哈哈， 就捐了各捐了，因为我们就平分，所以一人各捐了1000块出去。 哈哈哈， 然后剩下就拿去当天去吃饭，然后就把花掉这样。 你吃饭？ 吃饭买东西？ 怎么吃得到4000块？买东西买些什么？跟我们说。 哦，因为那天我们去吃的是那个餐厅是有喝酒的，所以那天吃饭就吃了快2000块吧。 酒钱很贵。 对对对，就还要喝点酒啊，然后就是花点钱，然后后来坐计程车回家的钱，还有买一些路上好像还要买洗衣服吧，所以大概这样就把钱都花光。 好的。这是飞来横财， 对， 真棒，谢谢你的告解， 谢谢， 拜 拜 拜，就不问你是在哪里捡到的了，免得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我掉的钱呢、啊，那就是你捡走就是我掉的钱，可是怎么会6张然后散在地上，就从口袋里面拿出来这样子吗？就有些人可能没有带钱包。然后钱都是放在口袋里面，有时候一掏东西，那个口袋的钱就会一起被掏出来，6000， 六千，拿到六千块你想干什么呢？ 有人在某个地方，只能有某一个人的地方，我在那建一道墙，你在墙外装作游荡，我想要伸头往里望。我拉着你的手，看着地上，希望等到你回答。我能不能住在你的心上，也住在我的心上。有人在某个地方，只能有某一个人的地方，我盖了一间新房，你就住在那个地方，听我用心跳说话。 有个人，你有没有心里面有过不去的事情想要告解呢？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过后，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就是你告解的时候。0223639955 ，Hello， 你好，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那天在上班的时候被我的病人咬着不放，我忍不住从他嘴巴拔下去。 哦，你现在你在哪里？哪一个科别服务？ 我在内科。 嗯，哦，可是他痛到咬你是不是？ 嗯，我因为他被痰卡住，他要没气了，我帮他抽痰，结果他醒了，他就从我手上咬下去，咬着不放。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抽痰的姿势是怎样？ 就是要把一根管子插到的喉咙里面，因为很不舒服，然后他可能抽痰痰出来，他醒了，他就从我手上大力的。 咬下去， 咬下去，然后咬着不放，我就大喊说：“放开我啊！” 可是他为什么要咬你，咬着不放呢？ 因为他就是反射，因为他有点失智，他就冷反射性的从我手上咬下去，然后结果咬着不放，我就从他嘴巴打下去。 那这样就放开了？ 对，那还有别人拿着器具把它 敲开压住， 结果我的手就整只手指甲都淤青了。 天哪、啊！好，这真的是没有想到职业伤害。 嗯， 希望他没事，你也没事。 他是没事，因为他隔天又继续咬我。 哈？怎么会这样？ 他每天就是咬着各班的 护士、护理师， 对，然后吐人家口水。 哈？欸，所以失智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失智的症状，就跟喝酒醉会有很多不一样喝酒醉的情况，对不对？ 对。 嗯，然后他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那一种， 就是因为可能抽痰他也很不舒服， 嗯嗯， 对，然后他就是也没有很清楚， 嗯嗯， 对，他就是你攻击他就会反射性的，他觉得你在攻击他就反射性的想要回击， 嗯， 然后就咬到大家的手指头，被他咬到淤青。 天哪！好吧，那你们现在有想出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怎么讲为他抽痰吗？ 我们现在就等一下戴口罩， 哈哈哈， 对，然后他就会就是你放到嘴巴什么他就会咬住， 嗯， 所以他现在就放口戴口罩咬卫生纸 哦，或是先放一个什么东西什么棒状物什么之类，就是你看卡通的鳄鱼嘛，有没有，就是先放一个木棍在里面，然后你手可以自由的进出。 他前两天把他的身上的约束带给扯断了， 嗯， 就是跟我们平常皮带一样，用东西他给他整个活生生的被他扯断。 天哪！ 嗯， 好吧， 我有罪，我打了他的嘴巴，我忍不住，因为我的手太痛，我失去了理智了。 嗯，好好好好，谢谢你的告解， 谢谢， 拜拜， 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对你生气 Mad at you， 时间来到3:4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就爱点你 UFO。 Keep it real, but it feels like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have been ideal. Think I'll never ever ever get enough. No. Maybe it's in the water, maybe it's in the airBut something has taken over me, making me so aware of that I'll never, ever, ever get enough. Yeah. I've been picturing myself with you, wondering about the things we do. My imagination's taken over. I feel drunk when I'm sober. Yeah. I'm having.Pillow, turn the other way. The rhythm we've been moving along keeps me busy, and I never, ever, ever get enough. No, I've been picturing myself with you, wondering about the things we do. My imagination's taken over. I feel drunk when I am sober.I'm having sweet dreams about you, but I rather wish I was awake. Having sweet dreams about you, but without you, I'm a touch my feels away. I'm a touch my feels away. Sweet dreams about you, but I'd rather wish hours awake. I'm having sweet dreams about you. Ooh. 失去了青春，收获了爱情，也失去了自由，融入群体却失去了自我。人生就是一个在不断失去中又不断寻找的过程。 斑驳的星光出发照亮，哦，我不想在沉默中悲伤。 席普语全新专辑《息息相关》第三波主打《寻》，席普语首次挑战词曲全创作，写出心底关于追寻人生的所有疑惑。 像花凋零，一片一片的落在心底，继续追寻，看到繁华落尽，得知我心，岂知我命，如果这是我的结局。消失的目光，记忆回荡，一瞬间沉溺。 席普语第三波主打《寻》，让我们一起寻找人生的意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萧煌奇周星主打《天亮就分手》。 你说天亮之后我们就分手。 音乐达人萧煌奇全新专辑《候鸟》。10月18正式发行，环球。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活站不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50的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在 FM92.1 大台北地区向全世界播送。那其他的地方呢，包括了苗栗、花莲、台东是 FM91.3， 台中、宜兰是 FM89.9， 云嘉是90.5，高雄是 FM103.9， 澎湖是 FM89.7。 在飞碟联播网呢，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其他线上的方式，可以全世界都听得到。今天的最后呢，嗨，我是欧马克，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待会呢还是有很多的好听的节目，如果你继续在全球的网络联播的话呢，有桃子姐的桃子晚报，那各个地方呢，如果是分台的话呢，有其他各地分台的好节目在等待着你。最后要说 You're awesome， 你好棒，我们明天再会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煌奇的天亮就分手，现在要跟你说声分手啦。 天亮我们还醒着，看情绪在互相的拔河。 决定不等于选择，只是挫折，只是累了。天亮了，咖啡也冷了，等什么都已是多余的。你说你想要的不是我给的，为何拥有后总是会变成负荷？你说天亮之后我们就分手，你说黑夜过去明天会更自由，理由千疮百孔，我开始装听得懂，反正我也只能被动。你说天伤痛用时间包裹，你我都回到陌生里自己过。天亮了，房间也空了，留什么都不会更快乐。你说你想要的不是我给的，为何拥有后总是会变成负荷？你说天亮之后我们就分，说黑夜过去明天会更自由，理由千疮百孔，我开始装听得懂，反正我也只能被动。你说天亮之后我们别联络，你说结束需 回忆，想起甜甜的你，魔力红。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台湾西洋演唱会单场最多观众记录保持人，摇滚天团魔力红，继排行神曲《Girls Like You》后全新力作，请听环球魔力红2019全新冠军单曲《Memories》。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Hey, hey. But